黄帝内经说的非常明白，叫合于术数。什么叫合于术数呢？就是找到了这个生长发育衰老的规律，按照这个规律去生活，这样呢就可以达到养生防病治病这一整套，因为你是按照规律在运行。那男性衰老的表现都有哪些呢？第一，就是干一点活就气喘吁吁，这个体力能够感觉到大不如前了，非常容易疲劳，实际上工作量没有增加，但是自己就觉得胜任同样这个工作有点吃力了，实际上这个就是身体退化的一种开始。有了这种表现了，就说明身体内部开始逐渐出现了衰老的现象了。第二个表现就是尿线变得细而无力，实际上我们说这是一整套的表现，这一整套的表现包括尿频、尿急、晚上起夜次数多，同时包括排尿的时候尿线细而无力，那实际上这是泌尿系统衰老的一个标志。有了这些表现，那这就说明身体内部开始逐渐出现了衰老的迹象。男性衰老第三个表现就是话到嘴边以后啊，怎么也想不起来了，聊着聊着天啊，想给人家说明这个事儿说的再清楚一点，怎么办呢？那就做一个比喻吧。好，等比喻完了，他自己想比喻什么回不来了，就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事儿了，等于这个话就架在半空中，后边都不知道了。所以古人云叫为言不知首尾，就不知道开始和结尾，那这就说明刚发生的事儿一会儿就忘，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明显的健忘的表现。所以生活中非常常见，碰见这个人了，和人家聊天怎么也想不起来人家姓什么了，但是非常的熟，可是想不起来怎么办呢？他就一个一个按照百家姓啊，赵钱孙李这么一个一个去捋，一个一个去猜，哎，最后能够捋到这个人的时候，哦，猜出来了他姓什么。那这就说明什么呢？这就说明这个记忆能力下降了。实际上伴随着记忆能力下降的还有分析能力，还有判断能力。原来看电视很容易就能看出这个人是好人，那个人是坏人，办了什么坏事儿。现在呢，对这些是非啊，对这些电视剧里的内容啊，他的判断分析能力都在下降。不光是不容易分析出好人坏人，关上电视以后，里边演的内容一会儿就忘了。所以记忆能力的损害实际上是大脑功能衰老的一个标志。第四，隔三差五就出现便秘的表现。那实际上我们说为什么容易疲劳了，体力大不如前了，是一个衰老的标志呢？这个只是体现在一个全身性的表现。如果更具体一点，比如说具体到人的每个系统，那现在呢具体到人的胃肠道系统，它就是隔三差五就便秘。为什么呢？这就是整体现在的能量都不足，所以这人容易累，容易疲倦。那现在局部也容易累，容易疲倦，这肠道蠕动起来它没有力量，没有劲儿，现在全身都没有劲儿，都容易疲劳，那肠道当然也没有那么足的力量，所以它的蠕动就开始变慢。这蠕动一变慢，好，就会出现隔三差五就便秘这种现象就来了。所以实际上这个是胃肠道功能衰老的一个标志。第五，出现衰老的明显的迹象会体现在人的头发上，会出现大量的脱发。这头发呀，其实每天正常的新陈代谢如果是脱落50根到70根之内，这个是可以允许的新陈代谢的范围，但如果说明显的超过了这个数量，早上起来就能够在枕头上发现散落的头发，一起床地板上也有他的头发，到了卫生间洗手盆里边还有他的头发，到了客厅地板上还有他的头发，那就说明脱发的这种现象明显的超出了正常的新陈代谢的范围。而且从结果上来看，从表面上能够隐约的看到里面的头皮，那就说明什么呢？头发越来越稀。我们说真正的年轻人啊，他的头发非常的浓，非常的密，乌黑发亮。所以说头发的健康的状态不是光从乌黑发亮来衡量，关键它还要浓密，那这就说明头发的数量比较多。而大量脱发的人，他这头发越来越稀疏，甚至都可以看到头皮。 那这就说明身体内部出现了明显的衰弱的迹象，是因为头发它是从身体内部长出来的，人的身体内部它就像土壤一样孕育出庄稼，现在呢土壤不肥沃了，所以孕育出来的庄稼的质量会减退，数量也会减少，所以就会出现头发的干枯分叉的现象，出现头发的变白的表现，出现头发脱落的表现。所以实际上每天大量的脱发是一个衰老的迹象。另外一个男性衰老的标志就是烦躁，我们说遇到了烦心事儿，心情烦躁，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说在一段时间内出现了无事自烦，什么叫无事自烦呢？没有事儿，自己就开始烦躁，就想发泄一下，那实际上这个是一个明显的衰老的标志，因为它是身体里边的能量不足了。人的身体里边的能量是分成两类的，是按照阴阳来分的，阳的能量是主动的，是让人白天能够活跃起来，阴的能量是主静的，是让人真正能够安静下来。那无事自烦，没有事儿自己也烦，是安静的能量缺失了，导致人不能够安静下来，所以这种人白天心里跟长了草一样坐卧不安，遇到点小事儿也烦躁也发脾气，到了晚上躺在床上不能够马上的入睡，辗转反侧翻来覆去，得花上很长的时间酝酿睡眠的状态。所以实际上遇到了这种表现是身体衰弱的一个信号。古人云静为养生之本，那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人很安静，躺在床上能够安静下来就入睡了，那这个是养生的一个根本。躁为亡命之初，也就是说烦躁是亡失生命的开始，因为他静的能量已经越来越少了，安静不下来了，所以实际上这个是一种明显的身体衰弱的表现，只是好多人不知道。所以实际上男性衰老它是有章法可循的，它有非常多的信号记载在身体的各个系统当中。那到底是怎么抗衰老呢？那我们说刚才说过，男性的衰弱它是以八为周期的，而八的这个周期恰恰是男性肾功能的发育生长衰弱的一个周期，所以实际上男性的衰老和肾功能息息相关，因为肾是五脏六腑之根本，肾功能一旦衰弱了，五脏六腑都开始出现问题，肾是健康的支柱，肾一旦出现了问题，这个支柱支不住了，这个健康就出现全面垮塌的表现。那再具体上来说，肾是主管精力体力的，所以容易疲劳容易累，这就是肾功能不足的表现。肾司膀胱开合，当出现尿频尿急排尿无力的时候，这就说明肾控制膀胱的能力越来越差了。肾生脑髓，当肾生的脑髓越来越少的时候，人就会出现记忆能力减退判断能力下降这种表现。肾呢其华在法，那也就是说肾控制着头发的生长的状态，当肾功能好的时候头发乌黑发亮浓密，肾功能不好的时候就会头发变白，头发没有光泽，头发脱落，这种表现就全来了。而肾功能还有一个表现，就是和心共同的达到了心肾沟通，使人安静下来。现在心肾不能够正常的沟通，人安静不下来了，就会出现烦躁，就会出现失眠等等一系列的表现。所以提前的养护肾功能就能够预防男性的衰老。那认知到了男性衰老的表现，在初期阶段就想办法解决它，那也是一个养生强身健体的有效方案。那如何达到好的补肾强身抗衰老的作用呢？现在多个系统衰老的表现都要改变，那也就是说不是改变一处，是改变多处。所以认知到补肾的同时，还要认识到增加补肾力度的重要性。如何去增加补肾力度呢？中医学是应用血肉有情之品和植物类的中草药互相搭配，这样可以发挥出补肾力度强，同时还可以发挥出补肾周到全面的优势。 海狗鞭属于血肉有情之品，正是因为它含有充足的养肾护肾的精微物质，所以它能够扭转多种肾功能亏损出现的一种局面，它能够扭转长时间的肾功能亏损出现的肾虚的重症，再配合上草木制品，可以让它发挥的更全面。那正是因为海狗鞭有着好吸收的优势，有着补益力度强的优势，有着能够发挥补益时间持久的作用，所以它对于肾功能的补充是实实在在的。当肾功能得到了有效的补充，肾恢复了自身的职能，恢复了主管体力的职能，主管头发生长的职能，恢复了生骨髓生脑髓的职能，恢复了司膀胱开合的正常的功能，恢复了心肾沟通的职能，这些男性衰老的典型的症状才能够迎刃而解。所以说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脱发了就治头发，是吧？出现了这个尿线变细了就治泌尿系统，并不是，而是直接针对人的根本去进行解决，而且是在不伤害人的身体、强壮身体的前提下进行的。所以希望这种安全有效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法方式，能够帮助更多的男性摆脱衰老的状态，达到养生延寿的目的。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非常感谢郑老师给大家带来健康和养生方面的话题。也欢迎您在每天上午的十点锁定中波603千赫北京故事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选用进口的名贵药材海狗鞭，配以人参、银杨果、枸杞、红花、肉桂、茯苓等多种动植物原料，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纯天然无污染的保健食品，它可以抗疲劳、延缓衰老，适用于易疲劳的中老年人群。详情请拨打66178400、66187778。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专卖店电话：66178400、66187778。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继续给大家讲关于呼吸系统的疾病的常见的症状。一般来讲呢，我们叫呼吸系统第一个症状就是咳嗽。咳嗽里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如果是久咳，如果咳得比较剧烈，对我们人的身体还是有坏处的。一般的来讲，一般的咳嗽呢，它是一种借助于排除自外界侵入我们呼吸道的异物和呼吸道中的分泌物的排除，包括细菌啊、病毒啊、粉尘啊，都可以把它排出去的一种保护措施。但是如果咳嗽的特别厉害的话，又是一个慢性的咳嗽。慢性咳嗽一般是指你连续咳嗽三个星期以上，总不好，总在咳嗽，就是慢性咳嗽了。那这两个事儿加在一起呢，那对我们身体是有坏处的。你比如这个咳嗽的太厉害的时候啊，在预防呼吸道疾病、促进呼吸道通畅方面，因为你的清扩能力和你的排痰的能力太过了，就会损伤我们的身体的其他的一部分。你比如吧，如果你要是有个肺结核，你又是一个开放性的空洞开放性的，那么你每咳嗽一次就会出来很多的结核杆菌。如果你把痰随便乱吐，那结核杆菌生命力很强的，它就在空气中，那就可以传染别人的病。因此它在传染病上，特别是空气传染上， 咳嗽会引起疾病的传染和对别人引发疾病。再有就是呢，如果咳嗽特别厉害的时候，它可以使胸腔内的压力增高，然后就加重心脏的负担。你比如你有心力衰竭的病人，你就等于雪上加霜呀，因为心衰的病人呢，这个咳嗽的时候会增加腹压，增加心脏的负担，加剧这个疾病的发展。还有就是剧烈的咳嗽呢，可以使小血管破裂，引起呼吸道的出血，可以使胸膜下的气肿的肺泡可以破裂，引起自发性的气胸，就是这个空气进入了胸膜，存在在这个肺和胸壁之间。长期的剧烈的咳嗽还能使肺气肿形成，频繁的咳嗽也引起呕吐，影响睡眠呢，消耗体力呀，甚至于增加腹压，形成这个疝气，大小便不自主的排出来。这也是老年人，特别是体弱的人以及小孩中啊容易发生的事情。而且你如果要是做了手术以后，这种咳嗽抑制不住会影响伤口的愈合，剧烈的咳嗽还可以使这个已经闭合了的胸膜破损，这个口破损口它再度的破裂，加重病情。总而言之啊，咳嗽有功有过，它的功主要是它本身就是我们自身生来具有的一种对于我们肺部的防卫的非常好的一个功能啊，是反射性的保护我们身体健康的功能。但是呢，一旦剧烈的咳嗽不能自行缓解，就应该到医院去进行正确的治疗，避免这个长期的严重的咳嗽影响我们的身体。我们再讲讲呢，就是这个慢性的咳嗽里头啊，除了我们有一些肺部的疾患，你不管是气管的，还是喉的，还是鼻的，还是我们这个肺部的，还有一些长期的咳嗽啊，检查不出明显的炎症，它就可能是身体其他的一些疾病也引起这个慢性的长期咳嗽。你比如在慢性咳嗽中啊，一般人呢有 90% 以上只要一咳嗽就说是气管炎，其实呢咳嗽里头特别是长期的咳嗽，那有这个 90% 以上它都不是气管炎发生的。第一个呢就是鼻后滴漏综合症，你比如上呼吸道啊，特别是鼻咽部的炎症，它的分泌物它向后流，因为我们的鼻孔有一个鼻后孔，如果你鼻子有炎症的话，有鼻窦炎，慢性鼻窦炎，或者鼻息肉啊，或者是慢性的鼻炎呐、咽炎呐、喉炎呐，以及扁桃腺炎这些等等上呼吸道的炎症，这些病呢，往往人们呢就是不太容易好，另外呢，它顶一顶呢，就过去了，所以就不到专门科室去诊疗。其实在这个慢性咳嗽中啊，像这个鼻后滴漏综合症，就是刚才我说的属于喉头以上上呼吸道的一些炎症，它就占了41%呢，非常大的比例了。所以有这个慢性咳嗽三个星期以上还不好，或者你年年都是老咳嗽不好，那么你就要到这个耳鼻喉科去好好的检查一下，是不是鼻液后滴综合症啊，应该去看一看。再有就是在这个哮喘的病人中，有一种叫做变异性的咳嗽，这个咳嗽呢不是气管炎，往往呢经常就把它当感冒啊，当气管炎治疗，尤其是在孩子中，这种比例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这个在哮喘中有5%-6%的儿童就有这个变异性的咳嗽，它是一种痉挛干咳为主的表现，常常在夜间发作比较多，还有这样的人呢一般有过敏体质啊，还有这个应用抗生素和一般止咳的药物，祛痰止咳药物治疗没什么效，而用这个治过敏的药，治哮喘的药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所以这部分也应该注意，特别是小孩，如果你经常给他看感冒，因为咳嗽就咳老咳，晚上咳得厉害，经常去看感冒老不好，那你要想到可能是变异性的咳嗽，成人也有，那么到变态反应科去很好的治疗会取得很好的效果。再有就是一个食管反流，食管反流的人在这个咳嗽的人中啊要占了20%以上，特别是有一些年纪大的，因为他这个食道的入口和这个食道的下端和胃的入口的地方，它这个叫做喷门，这个地方啊括约肌松了，松了以后呢，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胃酸 反流性食道炎又比较厉害，这样呢，这个就可以呛到我们的气管里，就引起咳嗽。这个也占的比较多的，要占了这个20%以上。嗯，所以这个老年人，如果你咳嗽老不好，别老按气管炎、按感冒、咽炎去治疗，看看是不是胃食管反流所引起的。那其他的比如左心功能不全啊，风湿性心脏病、冠心病啊，急性心肌炎啊，扩张性心肌病啊，它都引起左心功能不全，造成肺静脉淤血，然后压力升高，支气管黏膜就长期处在一个淤血的状态，所以它也有长期的咳嗽。再有就是上呼吸道感染了，我们说上呼吸道感染呢，感染了以后，你比如不管是急慢性气管炎呢，还包括普通的感冒啊、发热啊等等，咳嗽消失了以后啊，它可以长期，或者是有一段时期，它就留下一个咳嗽，这个时间可以持续2个月左右。如果真的是这种上呼吸道的感染的话，那也不用大惊小怪，它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可以自行的缓解。再一种咳嗽也是长期的，就是精神性的咳嗽，它跟精神的心情有关，比如心情郁闷啊、紧张焦虑啊、过度的悲伤啊，都可以引起咳嗽。还有一些这个疫病的病人也可以长期的咳嗽。这种咳嗽它有个特点，就是可以被讲话打断，睡眠中啊也不会被咳醒，心理治疗和暗示治疗就有非常好的效果。所以我们说这个咳嗽啊，你别看就是每个人差不多都经历过的，但是呢像这些问题长期的慢性的比较厉害的咳嗽，那对于我们身体啊整个身体状况都会有一定的影响。而且我们开始时候就给大家讲过啊，这个咳嗽呢五脏六腑皆能咳，就你五脏六腑的疾病都可以影响到我们的肺部，比如肺部淤血啊，特别是像心衰的病人、老年人，那这种咳嗽呢也是比较长久，而且剧烈的咳嗽会加重病情。那当然特别剧烈咳嗽诱发心绞痛啊，诱发这个胸骨的骨折呀，这些也是有的。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仙排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仙排灵芝集团生产的仙排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仙排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在我们祖国医药学的宝库中，它是一个精品，而且有非常悠久的文化。2000-3000年前第一本神农本草经365种药就把它列为上品，说它有效无毒，可以久服。而且呢人经常用灵芝以后啊，可以鹤发童颜，红光满面，然后精神矍铄，特别是老人啊表现出来这个长寿。所以中国人呢老百姓一直从古代到现在都对灵芝有非常好的这个感情，就说它呢给它非常好的寓意，说它吉祥富贵长寿。而现在医学的研究呢确实证明了灵芝它对我们全身双向调整的药理活性作用，那真的使我们可以抗衰老，可以把疾病的症状减少到比较轻的状况，症状减轻甚至消除，另外促进我们的自我康复和自愈能力。因此在对于常见病多发病疑难杂症的预防上，那用灵芝呢，有条件用灵芝的就用了以后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效。所以在我们古代呢，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总结了，说这个灵芝啊可以益气补虚、健身增智、扶正固本、延年益寿。到李时珍时候就对这个灵芝对我们五脏六腑补益五脏之虚给了非常好的一种肯定啊，比如益肝气啊、益肾气啊、益精气啊、益肺气，治上逆咳喘，就有这样的语言。那就说明了灵芝呢在现在的研究中就证明了它真正具有气血双补、阴阳调节、阴阳这样的作用，特别是对一些常年病、慢性病啊，在这个保健和医疗的过程中，它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你比如说促进睡眠呐，你让食欲改善呐，能够增强抗寒能力呀、抗感冒的能力增强啊，能够 在长期的应用过程中提高我们身体的这个体质，特别是呢像灵芝酸，它有非常好的能够抗过敏的作用，还有就是锗元素，这都灵芝里非常丰富的，它们可以使得你过敏了以后所产生的慢反应物质或者是炎性的物质能够和组织胺得到非常好的抑制，而使得这个过敏反应啊得到慢慢的消除。再有就是灵芝多糖呢能够促使我们周围血液中的在一线战斗的免疫战士白细胞啊淋巴细胞吞噬细胞，让他们的队伍强大，同时可以使得他们的吞噬的能力和吞噬的指数都明显的增高。这些方面的作用呢就使得我们身体在对抗来犯之敌，不管是细菌病毒，那么有非常好的作用。当然这个灵芝多糖也可以很好的修复我们支气管的黏膜上皮，黏膜皱罩上皮，这是我们呼吸道所特有的清扩我们身体里特别是呼吸道的异物，这种清扩能力呢能够增加。增加的结果你痰咳出去了，然后呢这个如果要进去的一些异物很快的就把它不让它进入这个呼吸道，特别是不能进到我们的气管里，所以就能够非常好的起到维护我们呼吸道的屏障作用。再有就是这个灵芝腺苷和腺苷类的衍生物啊，它可以使我们红细胞里的一个小分子物质成倍的增加，增加的结果就使氧它跟氧的亲和力增加，就使携氧能力能够成倍的增加，而且呢在放氧能力上又取得很好的效果，再加上锗元素，一个锗分子抓三个氧原子，这样就可以到了我们身体里把它又放下，这些呢都是非常好的能维护我们呼吸道的生理功能，而使得我们呢在咳嗽这方面痰咳喘方面得到一定的改善。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仙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西城6618-2780-6618-9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6711-5572，朝阳6586-6376，顺义6946-4338，通州13661213708，昌平8010-3197，宣武6342-8959，丰台6382-0199。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一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春晚上的那个不靠谱的宇宙牌香烟推销员，他是五官真空中的那个脑袋，他是相声与春晚的媒人，他是相声大师马季。 咱们这相声是从何时起与电视结缘的？ 一个贫困的家庭，一场免费的相声，一段艰苦的学徒生涯，史无前例的同时师承四位相声大师，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究竟是何等因缘让马季走上相声大师之路？从独挑一面到桃李满天下，执着坚守相声事业的马季如何将相声发扬光大？ 不希望他重蹈我的覆辙。 一份痴迷，一生守候，人已去，笑声却始终与我们相伴。本期档案为您揭秘春晚与相声的媒人马季。 这是什么工种啊？ 这缝衣裳的。 缝衣裳也